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9月1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此时此刻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联络线，莲石路莲花池路一线五环到三环间西向东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建议绕行。蔡虎营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万泉河路五环到四环间北向南方向，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热点方面，新形势、新技术、新展馆，记者提前探营2021年服贸会； 北京方面，加强开学季公交运力保障，公交集团将日均加车4000多次； 天津方面，滨海新区制定详细方案举措，落实双减要求，提升课后服务水平； 河北方面，课后服务全覆盖，新学期河北推动双减政策全面落地。 国际电讯，最后一批美军撤离，阿富汗未来发展任重道远。 12月前，欧洲新冠死亡病例有可能再增23.6万例。 文体方面的消息，2021年开学第一课讲述百年故事。 北京环球度假区9月20号对公众开放。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于9月2号在京开幕。记者昨天提前探营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展区，见证一批新展览形式、新产品技术、新建设展馆亮相，实地感受中国推动全球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信心活力。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位于国家会议中心1层，是本届服贸会展览展示的重头戏。围绕辉煌成就、数字创新、开放合作、互惠共享4个服务贸易主题，展台设计者用自然造景手法打造出沉浸式数字花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抗疫系统性解决方案、中国轨道交通出口装备、让传统文化瑰宝活起来的数字故宫等等，依托实物模型和多媒体交互装置，这些服务贸易数字化解决方案得以生动呈现。“13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14五”时期又将勾画怎样的新蓝图？这场展览都能给出答案。 5G 等数字前沿技术正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注入强大动能，新场景、新应用深刻影响行业发展和百姓生活。国家会议中心内，一家全球技术领先的芯片展商展，除搭载最新芯片录制的手机摄像大片，让观众将祖国壮美山河尽收眼底。展台还设置了 5G 毫米波展区，让观众感受酣畅淋漓的体验。 传统纸张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森木资源和水资源，同时也会排放废水。面对纸张生产使用的刚需，一家展商带来了无水再生纸系统，让用户在办公室内实现纸张再生。工作人员介绍，只要将废纸放入机器，经过纤维分离、强化粘合、按压成型等步骤，一张环保再生的新纸就在不耗水的情况下制作成型。 本届服贸会举办形式与往年有所不同，除继续使用历届服贸会举办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外，八个专题展及其配套论坛会议和编会活动首次设置在北京首钢园。目前首钢园展区已全面搭建完成，展览布陈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行走在首钢园，丰富的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会展相融合，塑造出具有城市公园属性的聚落式会展空间。观众不仅能在展馆群内参观交流，还可移步换景，在石景山、秀池、滑雪大跳台、炼铁高炉等标志性景观中体会服贸会商务沙龙、聚会、酒会等形式多样的编会活动。 曾经的修理车间变身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会议室，屋顶还保留着铁钩。因2008年首钢大搬迁停用，原为焦化厂职工食堂的老厂房焕然新生，变身首钢大食堂向公众开放。百年首钢正与服贸会一同创新发展。 记者从北京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天北京市迎来中小学校开学，为确保开学季地面公交运营秩序，公交集团全天将增加4000多车次，便利市民出行。 中小学开学后，高峰时段出行的家长和学生将明显增加。今天首班车起，公交集团每天早晚高峰将增加2200多车次。同时，利用信息化设备监控行车间隔、道路拥堵、车辆满载等情况，及时采取增配机动车、多点囤车、中途加入等调度措施，减少乘客候车时间。 公交集团在各条进城联络线、途经各大居民区及学校较多的公交线路上，采取早高峰提前和晚高峰延长的措施。从早6:30开始，提前半小时进入早高峰运营，加密发车间隔。晚高峰时间由晚7点延长到7:30，做好晚高峰期间市区线路与郊区线路的客流衔接工作。 此外，针对学生客流集中返京，公交集团对途经各大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各高校的线路及时增发车次，在重点线路增配机动运力。 新学期开学，天津市滨海新区打出校内双减组合拳，制定课后服务细则、学校作业管理实施细则和提升教学质量方案，给广大学生家长吃一颗减负定心丸。 为提高课后服务水平，天津滨海新区中小学将增加更多活动空间，增设学生兴趣开展场所，分年级、分层次设置课后服务项目菜单。本着面向全体、公开自愿的原则，让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据了解，新学期的课后服务重点将放在个性化学业辅导和个性化兴趣课程两个方面。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开展个性化学业辅导，保障小学生在校完成作业，初中学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作业，同时开展分层次辅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提高学习效率。 针对作业也制定了管理实施细则，建立健全符合新区中小学校实际的作业管理长效机制，将作业管理情况纳入学校绩效考核范围，提升作业管理质量，重点在作业设计和总量控制上进行了明确要求。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记者从河北教育行政部门和部分学校了解到，河北省中小学各校将严控学生作业量，全面推出校内课后服务。对于教育部新要求的1-2年级取消纸笔考试，河北省也有学校进行了探索。 双减政策中，严控学生书面作业总量是一大要求。为此，遵化市建立作业研究机制，各中小学校全部将作业设置纳入学科科研必备项目，建成中小学课后作业资源库，推广基础加巩固、基础加拓展、基础加弹性、基础加特色作业模式。作业类型涵盖书面、文体、实践、德育4大方面，注重基础分层设置。 新学期，石家庄市1403所非寄宿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开展课后服务，实现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同时确保时间全覆盖。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都开展课后服务，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小时。通过实施校内课后服务，学生基本可在校内完成必要的作业，并广泛开设体育、艺术、

驾驶证正常状态呢，就是说您未记满12分，没有注销，或是未被暂扣，或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几大块应用，一个是运输行业管理这一块，另外一个呢办理保险业务，第三大块呢是汽车租赁这一块，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希望啊他们认可，然后驾驶人呢就可以不再出示纸质驾驶证，通过核验电子就可以。 办理交管业务时，驾驶人可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业务，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但有需要扣留驾驶证情形的，仍需出示纸质驾驶证。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科长冯旭介绍。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比如说驾驶证在办理注销啊、撤销呀，还有一些需要提供纸质驾驶证来进行签注的业务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携带纸质驾驶证的。所以电子驾驶证不能够完全替代，比如我的电子驾驶证转籍从外地转到北京来的这个业务还是要提交纸质驾驶证的。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天起，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措施将在北京市正式实施。 之前，二手车从北京迁到外地，或者从外地迁回北京，都需要在原登记地提档，然后在登记地、转入地经过两次登记查验后才可完成交易。九月开始实施二手车异地登记交易后，依托四项网办便利措施，购车人可以选择在车辆转入地直接办理交易登记手续，无需在两地往返。需要注意的是，在办理车辆转出前，需提前了解车辆是否符合转出地的环保要求。 此外，今天起，石家庄等218个城市也将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天津等70个城市将推行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河北等14个省市将推行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 昨天，商务部发布关于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确定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30个，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试点区成功入选。 据了解，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服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群聚而成的社区商圈。 新区商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新区入选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区为契机，按照2年试点、3年复制推广的工作原则，在新区选取生态城第三社区、经开区翠亨村社区、新村街惠安里社区等10个以上社区作为建设试点，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品牌连锁、提升服务品质、引入新兴业态、整合各类资源等方式，持续开展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 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今天市场上冬枣的批发价是6.4到9.5元每斤，比上周同期下降了11.66%，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2.3%。冬枣销售即将进入高峰期。 6月下旬，冬枣开始上市了。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冬枣主要来自陕西大荔，陕西大荔是全国冬枣的最佳优生区。大荔冬枣以成熟枣、品质好而闻名全国，被誉为全国冬枣第一线。 现在上市的冬枣也叫做早秋冬枣，早秋冬枣是依靠大棚技术提前上市的产物，因为成本高，早期早秋冬枣的价格比较高。随着产量的加大和山西、山东、河北冬枣上市，冬枣的价格也开始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近几年，早秋冬枣上市的时间越来越早，消费者们能提前吃到冬枣，但基本尝个鲜，购买量普遍不是很大。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1号通报，8月30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孩子、车子、房子，这些九月起实行的新规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九月，一批与民生相关的新规开始实行。教育新规让孩子们的权益更有保障，交管新规为驾驶人办事提供便利，契税法让符合条件的购房群体减负。孩子、车子、房子，你最关心哪一条？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要求建立对学生欺凌、性侵害、性骚扰行为的零容忍处理机制，对构成学生欺凌的情形和认定规则作出细化。 规定要求学校应当加强作业管理，不得超出规定增加作业量。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规定还对教职工行为提出了一系列禁止性要求，包括以任何形式向学生及其家长索取、收受财物或者接受宴请其他利益等。 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明确要坚持民办教育公益性基本原则。条例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办公学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盈利性民办学校，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购房者的好消息也来了，契税法自今天起实行，明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等情形免征契税。 此外，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组、灾后重建等情形可以规定免征或者减征契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法还规定，纳税人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因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构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办理退税。 自今天起施行的数据安全法明确，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数据属于国家核心数据，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 任何组织、个人收集数据应当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数据。从事数据交易中介服务的机构提供服务，应当要求数据提供方说明数据来源、审核交易双方的身份，并留存审核交易记录。 此外，于9月1号起施行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明确，重点行业和领域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属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 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起实行，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合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作出规定。条例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九月还有一批与安全相关的新规开始施行，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针对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等问题，加大对违法行为恶劣的生产经营单位关闭力度，依法吊销有关证照，对主要负责人实施职业禁入。 新修改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明确，发现载船人员患有或者疑似患有严重威胁他人健康的传染病的，船长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人员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规定，对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加固给予政策支持，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灾后恢复重建等，应当保证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 记者昨天从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广州市将建立二手住房交易参考价格发布机制。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昨天晚上发布了关于建立二手住房交易参考价格发布机制的通知。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30号宣布，最后一架 C-17 运输机已于阿富汗当地时间30号的23:59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标志着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军在阿富汗开始的近20年军事行动的结束。阿富汗塔利班31号庆祝最后一批美军撤离，然而面对连年战火留下的满目疮痍，阿富汗未来发展任重道远。 目前喀布尔正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31号上午，一些学生开始前往学校上课，其中包括部分女生。去年国际援助占阿富汗国民生产总值的40%之多，随着塔利班重新控制了阿富汗，许多国际援助目前停止，阿富汗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未来的阿富汗新政府将如何组成，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8月31号表示，该组织日前在南部坎大哈省召开领导人会议，讨论组建政府等事宜。此次会议于28号到30号举行，由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主持。会议讨论了阿富汗政治、安全、社会问题以及组建政府等事宜。 穆贾希德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阿富汗面临经济挑战，阿富汗商人和投资者应参与解决经济问题。他同日还表示，阿富汗愿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希望所有国家与阿富汗保持良好的政治和贸易关系。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8月30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从阿富汗撤出任务前拆毁遗留在喀布尔机场的大批飞机、军用车辆以及先进的火箭弹防御系统，使他们无法被任何人再次使用。按照他的说法，美军从喀布尔国际机场撤人的行动始于8月14号，动用近6000名士兵控制机场，大约70辆军用悍马最后没法撤走，尽数被拆毁。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尽管美国自毁不少武器，社交媒体上仍出现了不少照片和视频，显示塔利班武装人员使用美制枪械，或者在缴获的美制武器旁边摆拍。美国印第安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班克斯称，他估计美军遗弃在阿富汗的武器装备总共价值850亿美元。 美国8月30号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国务卿布林肯当天表示，美国需要反思阿富汗战争，今后将有条件地与塔利班接触。布林肯没有详细说明反思的内容。布林肯说，美国将把驻阿富汗大使馆的业务转移至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协助有意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阿富汗及其他国家公民出境，同时将在这一地区保持强有力的反恐能力。 在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付出了2000多士兵死亡、20000多士兵受伤，耗资超过20000亿美元的代价。结果是，大约100000阿富汗平民在战争中伤亡，上千万人沦为难民。塔利班重新控制阿富汗，恐怖和极端组织数量大增。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8月31号说，日本打算把驻阿富汗大使馆搬到卡塔尔首都多哈，因为日方看好卡塔尔今后在阿富汗事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日本驻阿大使馆关闭，日方后来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临时设立办公机构。 塔利班在多哈设有政治办事处。按照美联社说法，日本驻阿外交官是最早撤出喀布尔的一批人。日本共同社报道，除外交人员，日本只从阿富汗撤出1名日本公民和14名阿富汗人。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据沙特阿拉伯媒体31号报道，一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已造成8人受伤，一架客机受损。 沙特阿拉比亚新闻网报记者说，该袭击是24小时内也门胡塞武装对艾卜哈机场发动的第二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防空部队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并将其摧毁，无人机被摧毁时碎片散落到机场地面，造成八人受伤，一架客机受损。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了也门南部地区。2018年12月，在联合国的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停火、战俘交换等重大议题达成一致，但不久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2020年12月，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组建联合政府，至此，也门南部大部分地区实现名义上的统一。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1号17时1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2万1035例，达到2亿1686万7420例，死亡病例增加8483例，达到450万7837例。 世界卫生组织8月30号发布声明说，今年12月1号前，欧洲可能还会有20多万人死于新冠病毒。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克当天发表声明说，所辖区域上周新冠死亡人数攀升 11%。 他说，一项可靠的预测显示，12月1号前欧洲将新增 23.6 万新冠死亡病例。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成员包括53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区域迄今记录130万新冠死亡病例。克鲁格说，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一些国家过度放宽防疫措施，下级人员流动增加，令新冠病毒快速传播。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月31号说，欧盟地区七成年人已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这意味着欧盟地区至少 2.55 亿成年人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欧盟今年一月定下目标，今年夏季结束前，各成员国至少70%成年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如今虽然这个目标看似完成，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疫苗接种率相差较大。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马耳他成年人全程接种率高达 90%， 爱尔兰和葡萄牙均超过 80%， 而保加利亚仅 20%。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30号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一种被称为 C.1.2 的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 C.1.2 变异毒株最早发现于今年5月，迄今已经传播至该国所有的9个省份，但并不是引发该国正在发生的第三波疫情的主要毒株。在近期每日新增的确诊患者中，约 2% 感染了这一毒株。该研究所说，随着新冠病毒的继续传播，新的变异毒株会继续出现。当前，接种疫苗仍然是保护高风险人群、减轻卫生系统压力以及减缓传播的关键方式之一。 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领衔的一个研究小组30号发表报告称，日本国内首次检测出德尔塔毒株的一种新型变异毒株。该研究小组8月中旬从在该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一名新冠患者身上发现了这种新型变异毒株。通过病毒基因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该患者感染的德尔塔毒株发生了 N501S 突变，这是日本国内首次报告感染这种新型变异毒株的病例，目前全球仅报告8例。 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肆虐，过去一周内，这个州平均每小时约11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截至29号的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近16万例，创1月以来新高，而福州同期数据接近 3.8 万例。 尽管疫情加剧，佛州却仍深陷口罩之争。州长德桑蒂斯上月发布行政令，禁止学校强制学生在校内戴口罩，称决定权应在家长手中。州内多个学区抵制这一行政令，出台相反的指示。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8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仇恨犯罪案件数量达十多年来峰值，主要是针对非洲裔和亚裔犯罪案件增多。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汇总，去年全美仇恨犯罪案件共有7759件，比上一年增加了 6%， 为2008年以来最高。 其中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从158件增至274件，针对非洲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从1930件增至2755件。美国司法部先前警告，国会遭暴力冲击后，白人至上主义者对社会治安构成的威胁不断增加。今年1月6号，大批支持时任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的示威者闯进国会大厦，导致一名警察和四名示威者死亡，大约140名警察受伤。 再来关注邻国日本大选。日本政府消息人士8月31号披露，首相菅义伟考虑不提前解散国会众议院，拟与10月17号大选，并在下周调整自由民主党高层人士，包括更换干事长二阶俊博。二阶是日本知华派代表人物，现年82岁，担任干事长超过5年，是自民党任职时间最长的二把手。 有分析认为，菅义伟此举主要是为了争取对二阶长期掌握财政不满的年轻议员，瓦解竞争对手岸田文雄的支持基础，确保连任党首。日本经济新闻分析，鉴于菅义伟内阁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低迷，在大选临近之际，执政党更换作为运营核心的干事长，意在让人耳目一新。每日新闻28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26%， 比上一次调查减少4个百分点，为组阁以来首次跌破 30%。 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8月30号宣布，随着阿尔及利亚的加油站今年7月停止供应含铅汽油，全世界正式终结使用这种危害健康又污染环境的燃料。 美联社援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安诺生发表的声明报道，终结含铅汽油使用是全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里程碑。这份声明说，停止使用含铅汽油预计每年可减少120多万人早逝，避免儿童智力受损，全球经济能因此减少 2.45 万亿美元的损失。 叙利亚东北部用水来源幼发拉底河水位连续8个月下降，流域严重缺水，几座水力发电站面临停运的风险，多达500万人可能断水断电。干旱同时严重影响叙利亚农业灌溉，可能引发粮食危机。 幼发拉底河是西亚地区大河，全长约2800千米，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叙利亚境内沿河修筑的3座水坝为数百万居民供水供电，如今全面面临临水断电断水危机。当地能源机构负责人说，去年以来叙东北部地区发电量已下降 70%。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8月9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写道，人类活动已造成气候危机，全球范围内以往约10年出现一次的大干旱，现今发生频率上升 70%。 旅德大熊猫梦梦和娇庆的双胞胎幼崽梦想和梦圆8月31号迎来2周岁的生日，柏林动物园为他们举办了庆祝活动。当天园方专门为大熊猫双胞胎准备了由苹果、甜菜根和竹子制成的生日蛋糕，上面插着用红薯制作的生日蜡烛，蛋糕前有用甜菜汁冰块雕刻出的红色阿拉伯数字2，象征着梦想和圆圆在这里度过的2年时光。柏林动物园园长克尼里姆告诉记者，非常高兴梦想和梦圆在来自中国的饲养员的帮助下，在柏林动物园顺利降生，健康成长。 梦梦和雄性大熊猫娇庆于2017年6月抵达柏林，2019年8月31号诞下雄性双胞胎幼崽梦想和梦圆，是大熊猫首次在德国产崽。根据柏林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协议，梦梦和娇庆将在德国生活15年，梦想和梦圆将在柏林生活2年到4年之后回到中国。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2021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同步播出，节目以理想照亮未来为主题，讲述建党百年来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从祖国各地为全国中小学生送来开学寄语。 据了解，节目创新技术手段把课堂搬上了太空，跨越时间空间，联动多地场景，用戏剧化的手段打造沉浸式课堂。 据介绍，节目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李大钊、毛泽东、陈望道，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烈士方志敏、蓝地狱，从用教育改变大山女孩命运的校长张桂梅，到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航天员、飞行员、奥运健儿等新时代奋进者群像，用榜样的力量激励青少年坚定理想、发愤图强。 近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将于9月20号盛大开园，它也是目前全球占地范围最大的环球主题园区。届时，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也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游客可畅游主题公园内的七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 正式开园后，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无需购票即可前往。届时，入园客流量将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行管理和调整。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将于明天开始到7号在京举办的2021年服贸会，首次将文化服务和旅游服务合并为文旅服务专题，将围绕科技赋能新文旅、创意引领新生活主题，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方式展示。文旅服务专题线下展览位于首钢园123号馆，面积为 2.24 万平方米，是本届服贸会八个专题展中面积最大的展区，包括文化新动能、文旅新品质、体验新时尚和消费再行动四个主题展区。 在文旅新品质展区，崇文争先、古都新韵、红墙意识、古都典范等特色各异的北京文化主题展将集中展现北京厚重绵长的文脉传承。届时，通过 AR、VR、互动投影、空气成像、复原动画等数字化手段，古都盛景将与北京网红打卡地、潮流新地标在同一时空交相辉映，互动沉浸式观展体验将让观众流连忘返。 同时，觉醒年代 IP 授权文创产品将在服贸会上首发。颐和园围绕品质生活打造的仪式生活系列文创，公园礼物和故宫以东等众多京味文创精品也将闪耀登场。服贸会期间还将在线上线下举办114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副中心主题日的环球度假区神秘嘉宾到访、文物艺术品分享会等一系列活动将让观众一饱眼福。 地球生灵之美科普展览8月30号到9月19号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举办。展览主要聚焦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学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践行者、生态保护科普知识传播者以及摄影爱好者。 中科院院士、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主席白春礼表示，展览通过图片、视频和科普报告等方式，将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意识，让更多人积极加入保护地球家园、推动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行列中。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基石，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据了解，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今年10月将在云南昆明召开。 经国务院批准，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将于9月28号到10月3号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昨天，中国航展主办方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届航展的有关情况。 据了解，本届航展依托科技赋能、双线融合、全渠道贯通，展览模式进一步创新，科技元素进一步凸显，将首次推出云航展，利用 5G、VR、AR 等高新技术开发智慧航展 APP， 观众可实时了解展会现场情况，同步观看飞行表演和地面装备动态演示等。此外，本届航展还首次创新线上加线下展台加推介展览模式，参展商可通过智慧航展 APP 实现线上加线下双展览模式，展览主题更鲜明，展览内容更多元。 本届航展将迎来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巴西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到11个，室内展览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参展飞机超百架，展览规模超预期，观众还将欣赏到飞行表演、地面装备动态演示轮番登场，明星装备陆空一体集体亮相的盛况。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记者从中国老龄协会了解到，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弘扬孝老爱亲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老龄协会决定联合开展2021年全国敬老养老助老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活动。 此次征集活动要求作品主题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孝老爱亲传统文化，家风传承和代际认同，积极老龄观，典型榜样等六方面内容。活动采取向社会公开征集的方式，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9月30号，详细情况可以登录卫生健康委网站了解。 2021书香天津读书月活动本月开启，以书香送百年，永远跟党走为主题，充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推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全民阅读活动，着力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不断推进书香天津建设。 读书月的活动分为10大板块，开展主题演讲、读书征文、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主题读书活动，包括笃思明辨、献礼百年、天津市中学生思政辩论赛决赛、第五届京津冀图书馆守望青春、我与图书馆的故事阅读推广活动、党史天天讲、讲述影响我一生的党史故事读书征文活动、书香天津残疾人专场红色经典朗诵会、网剧好声音书香漫北辰音频征集展播主题活动等。 昨天下午，2021北京少儿曲艺比赛颁奖暨优秀节目展演活动在北京崇文剧场举办，李伟健、董玉杰等众多曲艺名家开启各个奖项，共有54万余人在线上平台观看了颁奖和演出。北京少儿曲艺比赛是北京市文联、北京曲协的一项常规活动，自2013年起成功举办了9届。 本届大赛从4月启动，便得到了各界的积极响应。大赛收到来自北京、广东、宁夏、新疆等16个省区报送的作品，共计295个，涵盖相声、快板、评书、北京琴书等10余种曲艺形式。经过评委的精心遴选后，评选出各个奖项。本届比赛共评选出1等奖15个、2等奖25个、3等奖35个，以及新苗奖、园丁奖、组织奖若干。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晚21时30分，2021年暑期档总票房达到73.78亿，总人次2.03亿。总场次3118.66万场，档期票房排名前3的影片分别为《中国医生》《怒火重案》《白蛇二》《青蛇劫起》。 明天，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就要正式打开大门迎接观众了。届时，由北京人艺年轻演员挑梁主演的新版《日出》将作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的开幕大戏上演。这一版的《日出》由北京人艺副院长、著名演员冯远征执导。 从正在舞台上合成的样貌来看，在新剧场由新演员诠释的这一版《日出》与北京人艺原有的版本颇为不同，无论在技术手段还是对作品的诠释方面都有新的尝试。冯远征借助许多现代手段，在光影交织中将人物内心巧妙外化，同时在人物和一些剧情上也有所调整。 天津京剧院创排的现实题材京剧《恋树花》昨晚再度在天津滨湖剧院上演。这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作的剧目，首次将守岛英雄王继才、王世花的故事搬上京剧舞台，通过国粹艺术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弘扬爱国奉献精神，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